花生女的酒杯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Y 夏萨特无名迟啲份 Jackie Jelly。好，返返嚟呢個禮拜嘅網台大典，咁我哋錄音嘅地方轉一轉，雖然啲網友嚟講就分 別，可能上下半場都會轉。 係啊，就係、是、今日呢就夏薩兄喺度，無名兄嘅無名就好忙喺度砌緊機，所以我哋都要調一調個廠。咁我哋砌即係無名兄搞掂完之後呢，我哋呢度應該可以正式下。 是乜嘢咧？ 唔知道，唔知無名 隔音未整喎，無名兄整埋隔音，唔該。 可我哋可以 隔音好大問題啊。 係 係啊，成日都有回音啊，跟住隔離廠啊，嘻嘻哈哈呢邊，咦點解講緊默哀咁啊？點會嘻嘻哈哈咧咁樣大鑊啊？ 冇錯冇錯，唔係佢同無名唔知幫我哋試碟啊！佢上集講個全景聲啊嘛，唔知幫我哋整個網台全景聲 收64 channel， 係收曬所有台。雖然你喺度啊，真係再次請嚟幫手。OK， 好多嘉賓主持咧。 喂，有網友讚你話係咪妹嚟㗎？ 唔知我係乜唔係你啲妹嚟㗎，我以為你啲妹嚟㗎。 係你個妹嚟㗎。 唔係我覺得 好明顯好明顯你個妹啦。 嗱好明顯我哋就實踐緊呢個主持育成啦。我覺得啲網但你啲 喂 你唔使賺出嚟㗎，你課金佢得㗎啦。我哋唔收我哋收咗 0.42% 啦。得唔得呢個 我以為你起碼收 42% 喎。 冇 14.1都啦。 0.42 啦。 咪收咗 42.7 咩？ 係嗰個你嗰個咩嚟㗎？你嗰個咩人物標示 啊？遲啲份唔喺度，咁樣冇咗。 未標到住。 係啊，未標到。 遲份興咧就好似話柳嘢要留翻拜山先講嚇，咁、所以佢就好似而家就喺度同祖先拜祭緊。咁啊 ，Jackie 就好似都係。咁佢哋兩個就好似話，如果拜完山仲有嘢未講呢，都睇下撞唔撞我哋。 佢哋兩個一齊拜山。 應該唔係嘅。 佢哋想合緊交。 係啦。 唔係，佢哋喺拜山嘅時候去講嘢啫。 咁我哋錄音時間就清明節，都冇人都冇假放。唉，真係翻工打工仔又冇假放，網台又冇假放，所以呢個節日都真係。 唔係啊，好紅日嚟㗎，點會冇假放？ 紅日咁，除非星期六翻工嗰啲朋友啦，嗰啲又好啲。 都會紅日放假。 但係好多翻一至五㗎嘛 ，OK。咁啊，嗱呢集咧。就都幾得意嘅，咁我哋今日星期六呢其實就好多節目錄。今日星期六呢原本我數咗係36個節目㗎。咁一開始本來就11:30呢就呢個政同阿迪就呢、這個阿迪就同阿約咗貴約咗政治有新任啦。咁我約呢個時間其實我哋已經外圍盤呢嗰、那個即係呢個阿貴斯傑嚟唔到個盤口已經係封咗啦。係個盤率係高過曼聯攞冠軍啦。係啦已經封咗啦。跟然後之後呢就一點呢就阿獅子又約咗特備就佢會一連六集就呢個 Make a Stream 啊。因為而家利基 阿傑斯講個中文譯名係 係 利鏈利鏈夢遺啊嘛， 係啊，陣間 即係我強烈譴責佢呢個名咯， 用詞係嘛？係 大佬，人哋 dream 係夢想嚟啊嘛，又唔係 red dream，red dream 就話夢遺啫，都唔係。 傑斯我陣間先講咁啊，所以就呢個阿獅子啦，就一個，因為而家利記衝冠啊，大佬係咪先？咁啊，最後六場咁，我哋就有個六個特備，好強硬陣容，陣間再講講。好啦，咁然後 好難講啊，仲有曼城頂住。 係之後即係 好難講。 之後咁啊，六有嗱一個。政治有新任啦，跟住有獅子嘅特備啦，跟住然後我哋錄網點啦，跟住晏啲下晝就要去錄呢個藍天啦，跟住之後就京城茶館啦，晏啲就北上頻道，真係幾犀利係咪先？我哋都唔使四個廠。咁但係咧，一開波頭場果然啦，當我11:幾翻到時，見到阿的仲喺度瞓覺咧，就係我知道咩事啦。 開 波 所以咁有個網友咧，啱啱喺 Facebook 就問嘅，佢就問呢個政治有新任係咪腰斬咗？咁 斬啦， 唔係我哋 斬用做嚟做乜嘢啫？ 唔係我想問一個， 又話有新人，取個鞋名出嚟，有新人。 唔係啊，我想講咧， 人 邏輯上你佢唔錄音，我點樣腰斬佢咧？ 咩啊？ 錄音佢錄音，佢唔錄音，我點腰斬？ 算罷啦，你咪話咯。 係。 以後冇呢個節目啦。 唔係，我覺得你 算罷啦。 唔係啊，其實你怪錯咗貴師。 冇怪佢，冇怪佢。 點解？ 佢係一個自我封咪俾大班重組嘅人。 嗱，台長陣間講咧，封咪係被封嘅，唔可以自己封嘅。 佢有封咪嘅本錢先講啦。 我哋陣 幾多人鍾意去封咪啊？你封啦，你封啦，你睇下過去人網。當其時想過人網嗰陣時候，瀨曬嘢啦， 咪語陽瀨嘢啫， 開咪添啦。 唔係，應該我哋咁講，應該話究竟腰斬咗個節目咧，定腰斬咗其他嘢先 ？OK， 咁啊，所以唔緊要。如果各位好多網友真係好想聽翻阿貴話聲，課金佢啦， 係啦，玉成 課金玉成嚇，依家呢個潮網台潮 流，佢值得俾錢嘅咩？ 得 42.7啊嘛， 係啦， 42.7。 咁啊，第二集咧，我講咗講到阿獅子特備，就應該呢一集網點出之前，星期六就已經出咗噶啦，因為咧獅子就上就每一集利物浦嘅比賽之前。 最好就嗰個比賽，即係就算唔係前一日，都係嗰個賽事之前咧就出街。咁啊，勁過第一集，哇！呢個陣容我都覺得幾一時無量，薛可靜喎。 系啊， 肥 Sam 系啦，咁啊仲有目前啲大家熟悉啲，仲有 Kit 啦，呢个真系都系有线节目嘅，好似话咩赛马女神嚟嘅，好似话的确系靓女嚟嘅，咁、哦、啊大家睇相啦，摆埋上网，咁啊仲有啊皮蛋啊狗叔啊咁啊试次，咁好似就话每一集都会请唔同嘉宾嘅， 系啊我都听过， 好似话董建华啲都会尝试去请，董建华好似都系利捻嚟嘅， 好似系，但系我唔敢 讲， 唔敢讲，佢上到嚟，哇犀利， 讲好慢嚟嘅，觉得个节目六个钟，咁啊大家期待留意啦， 脚痛喎佢话。 好嗱，呢集咧，哇，真系大网台年代又翻嚟啦，哇，即系之前嗰镬咧，就即系唔系嗱，亦都不枉 成日都惊冇嘢讲，但系成日都好多嘢要讲。 唔系我成日都觉得你唔使一次过堆晒出嚟咯。 系啦，其实嗰个 list 基本上你贴喺个 Facebook 嗰度， 系啊， 哇，基本上。仲長過萬里長城，你自己聽啦，真係聽到廢。 即係所以呢度咧，我覺得都要我自己都要向翻即係幾位主持同埋呢個節目致敬啦。我覺得嗱，上一次咧就人網執笠嘅時候咧，大家都係都幾一個浪潮咁樣啦。咁啊，但係咧你真係細估唔到一山還有一山高。係。咁今次咧就到啊大班。大班其實佢就唔係執台，不過佢係封麥，疑似封麥啦嚇，疑似封麥，因為佢仲有節目嘅，即係佢封完麥，但係仲有節目咯。OK， 咁然後咧就。真係大網台年代啦，點樣呢就佢、是、講完之後，哇，幾多個網台講呢單嘢，即係我哋照舊。 但係佢出嗰陣時候又好笑喎，4月1號 愚人節。係，冇錯啦，嗱，所以咧嗱，好似夏薩特所講咧，其實頭先夏薩特講咩咧，就係、是、我啊將即係因為我哋 Facebook 個即係我哋其實就喺主持間咧就有個 Facebook 嘅 chat group 嘅，咁啊大家分享一下，即係講下呢個禮拜講咩話題，哇，係咁沉啊，咁冇辦法啦，我覺得就不如咁樣公諸同號。咁提早咧就將呢個題目嘅內容咧就擺上網，咁大家聽節目時咧都可以揾下書先。嗱，咁先講下咧大考課程啦。咁好似夏薩特所講咧，事發咧就真係諷刺啦，4月1號。 係啊， 我仲好記得咧，阿毛明卿咧上個禮拜仲要交代就話，哇，我哋真係要播最尾一首歌啦，其實就係懷念翻呢個哥哥啦。 冇錯 啊 ，OK， 咁其實嗰時就一個好唔開心嘅玩笑啦，哥哥同我哋開咗一個。好啦，咁今年4月1號咧，其實一朝早咧，咁已經有幾單，已經係大家好頻頻見到 Facebook 有啲咁嘅惡作劇啦。我收到咩？我收到就話買緊狗落台嘅。你收到啲咩？ 我收到話曼聯前年嗰六隊全部扣分，全部扣分，係、 哦、 啦。 OK OK， 你哋 我信㗎呢個我信㗎， 因為你 send 出嚟㗎嘛，因為係 唔係因為足總係佢哋嘅人嚟㗎嘛？ 仲 係 唔 係 啦？唔 係 啦。 我收到就係阿689咧就離婚同阿林鄭結婚。 OK， 嗱，你呢個太重口味， 花幾錢人情啊？ 你呢個太重口味啦。 我收到個 message 就係咁樣。 OK， 阿 Sherry 有冇？ 嗰啲同邊個拍拖，跟住我第一句就話：唔理你同左手同右手結婚都好，咁我都係照包人情俾你嘅。 嗱、okay ，我咧就覺得咧，其實你講嗰個咩689同林鄭結婚咧，我覺得係錯嘅，一定一睇就知錯。你話如果想爆啲嘅話咧，原來唐英年喺個 sofa 嗰度女伴係阿林鄭嚟嘅，咁啊爆。 唔係，我以為咧係阿689會離婚啦，呢個唐英年都離婚，跟住。同志平權兩個結婚 我唔係我就好今日即係網台計，其實我就期待即係譬如會有啲相就講緊譬如話教主蕭生同埋大班三個一齊 VP 即係握手言和係啦、哦、握手言 都係 VP OK 三個 party 咁 就冇啲咁嘅笑話，唉，即係有啲令我有啲可惜。咁啊嗱，好啦，即刻入正題啦，因為今日呢應該係計人網之後呢都算係最多嘢要播嘅節目嘅一集，我記得上次人網我哋整咗個泥地運箱比賽啦 ，OK 都播兩節啦，基本上今次咧就睇下會使唔使播足兩節 ，OK 嗱，首先係4月1號嗱，好早啦，8:00幾多分咧？等我睇下先啦，因為呢個 post 就出咗兩次嘅八點，哇！我睇翻大考日嘅8:05，相當早啊，同一時間呢個熱血嘅同埋買呢嘅大香港早晨朝節目咧都開始緊嘅，咁咧就得意出一幅相喺 D100就叫做。特別通過有三個字咁啊，有關大班封麥 D100稍後又特別通告， 通告定通過啊？ 通過 我就諗，咁我睇，咦？ 唔通佢哋有個 committee 通過咗？ 我覺得，我覺得咧，佢專登用呢個字 嘅。哦，即係等隱隱隱隱。 即係佢哋咧嗰個，即係譬如話董事會嗰啲通過咗啦咁樣。 OK，OK。咁啊就個 status 係講啲咩咧？就係大班封麥特別通告喎，但喺度就請廣傳 share 有關大班封麥八點後風波裡的茶杯和 D 一百 Facebook 有特別通告，請大家留意今日風波裡的茶杯 D 一百 TV， 跟住下邊就好多嘅 D 一百網台啊、一呼百應啊等等啦。咁下面已經有好多回應啦，大家就主要係兩個嘅回覆啦。第一個就有大約有三分一咧，就話嚇大班封麥唔得喎，話唔好啊，大班繼續做啊咁樣。好啦， 你啲花生我哋要食㗎。 但有三分之二咧，就同我一樣啦，就話屌玩呢啲愚人節咁樣。咁我都即刻飛咗，我就即刻 share 咗喺網店嗰度啦。我就話唉好無聊啊，但係都幫你分享一下啦。 其實呢、這個通告咁樣擺出嚟呢，真係進可攻退可守囉。當佢突然間話唔封咪嘅時候，我講笑咗嘛。 講笑咁講啫。 愚人節你都知咩啦，當佢真係要封咪嗰時咪封囉。 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我就全心就諗少呢個咁壓拉囉。咁所以我就即刻 share, 即係。 唔係我覺得應該要拉㗎。 壓拉一周。我有拉我有拉。 要拉㗎呢個係啊。 但係好啦。 大班喎。 跟住呢咁其實呢個 post 再 edit 嗰次，咁我又唔覺有啲咩改咗，我以為改一幅相嘅，咁但唔緊要啦。OK， 好啦，今日去到過咗半個鐘之後咧，即係大家又嚇傳一輪之後咧，今日有8:39咧有第二幅相出嚟，特別通告啦，今次通告咯 ，OK， 即 係我 通過咗個通告啦，大班封麥。咁咧嗰幅圖裏邊有啲咩字咧？就是、大班請求大家諒解並珍惜言論自由，繼續支持 D 100及 Morris， 後會有期、 哦。 哇！跟住呢個時候咧，大家阿 Sherry 幾時知道呢單嘢㗎？係咪瞓醒覺咧？ 我記得嗱冇咁早，因為我記得4月1號好似又會要開，去到10:00到我部電話就開始震啦，即係 Facebook 嗰啲咧。 係開始有爆料熱線啦。 係啦，開始震啦，開始有啲人話封麥嗰啲嘢，跟住我就話4月1號啊嘛，開始嚟料啦，10:00開始燒到埋嚟啦，咁我就到係差唔多我哋放工時間先睇，跟住就嚇煙抽㗎。 咁呢個 status 又講咩咧？就係話嗱呢段咧陣間我都會。我陣間播啊，因為呢一段咁嘅 status 咧，就最尾喺翻風當日嘅風波裏面咧，就佢哋用聲音截錄咗出嚟嘅，播出嚟有味道啲嘛。咁出到呢個 status 咧，就哇犀利嗱，主要咧就係都係講大班風麥啦咁樣。咁啊，咦我見到2000個 like， 咁我想問其實係咪即係贊成佢封麥呢樣嘢咧 ？like 咪好咯， 係咯 ，good 咯 ，good 哦，即係推封得好， 手指舉高啊嘛 ，OK， 使招向下就話咩啫？ 係咁啊，有 又唔係 like 啊，有即係喜歡咯 ，OK， 係咪？ 哦， 字面解釋， 所以大班你得幾多人支持你？ 係啊，即係無論你 支持封麥喎， 係啦，你點樣都好，你封麥咧係有2000幾個 like 嘅， 咁啊仲有200個 shares 喎，咁啊因為連續咧係有3個幅圖出嘅， 傳噶嘛， 係咯。好啦，咁所以呢就咁然後去到8:00啦，咁然後之後我跳一跳個風波的茶杯先繼續，就11:00嘅時候呢又出一幅圖，咁又係黑底白字黃字咁樣啦，就係、是、大班。 其實轉個唔好成日黑底都唔得。 佢訂批方便嘛，你改字。 即係話俾人哋聽佢好黑底咁樣，即係 黑唔係黑白係突顯出嗰種咁樣嘅張力咁樣，明白？即係嗰種嘩即係。 粉紅色都得㗎。 粉紅色你。 粉紅色白色都好 霸氣㗎嘛，大班嗰種。 佢諗住可能就到清明啊嘛，4月1號咁過幾日就清明，所以黑白咧比較 襯啲啊嘛， 襯啲。 O K O K， 咁但係有黃字喎， 黃字 花色。 O K， 聽唔到啊， 咁清明節要帶啲花， 即係我哋連 記住菊花咧係黃， 我哋都分析埋，我哋真冇得頂。 菊花係黃色， 即係最新分析，你又分析呢個顏色， 都分埋啦， 係啦， 有灰色啦都有。 咁啊呢個11:00嘅 status 就咩咧？就係大班封麥真情對話，12:00至1:00特別報告。OK， 咁呢個呢就都有1800個 like 同埋78個 share 嘅。好啦，咁大家都開始議論紛紛啦。OK， 咁然後呢就大家等啦，究竟會點樣呢、啊、究竟係點解會無啦啦封麥堅定流啊？咁大家都議論紛紛嘅時候呢，有啲網友呢就開始同阿 Sherry 一樣啦，即係好似有啲 message send 過嚟，喂搞乜鬼嘢啊咁樣。咁呢就去到風波裡的茶杯當日呢就出呢集節目啦，就叫大班封麥，林毓華同埋黃國同。 哇、哦！嚇死我！ Okay， 我以為 黃毓民唔係嗰度，或者黃仁達係嘛？好啦，咁啊，咁裏邊節目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哇！即係嗰種離愁別緒，我哋聽下黃國同佢有啲乜嘢嘅心情嘅分享。 早晨，8:18， 个声浪都低咗啲。 今朝早大班咧就冇出现我哋直播室。 系。 咁我今朝就六点半钟就收到佢嘅系呢个系 WhatsApp， 咁有一个好重要嘅系宣布。咁就我哋咧好快脆咧就系立即通知我嘅同事啦。咁就阿卢浩荣咧就同我哋录咗一个咁样嘅系声带。咁请大家咧系好细心咁样咧系听一听呢个系 D100 嘅系好重要嘅。是声明。 D100 全球听众人数高达50万，但自己有及用户只占 2.5%， 大概12500人。主持人有诸多要求难以管理，大班意兴阑珊，再加上香港新闻自由受打压，传媒人一再受袭，政治气氛低迷，于是感到是时候退下火线，全面封咪。今后 D100 交由何国辉全权负责，对一直以来支持 D100 的自己友及同事、义工以及朋友们无言感激。大班请求大家谅解，并且珍惜言论自由，继续支持 D100 及 Morris， 后会有期。 系啦，一个好严正嘅一个系声明读咗啦，咁大家点解读咧？ 我大班啊，同我讲过，冇居马费活点。 冇居马费我都翻开咪嘅， 我同佢讲，我话即系即系人咧就系、是、受命于兵败之时，奉任于危急之际。我系好相信 D100 最少风波嘅同事啊，个主持啊，系唔会系离佢而去嘅。 好，我。 喂，唔好企企企啫，得我定啦， 你有冇啊？ 唔系唔系我定啦咩？ 得我定啊？ 唔系，其实咧嗱，就有啲网友咧，如果听网电， 听屎盒烧都得嘅，告诉 如果啲网友听网电咧，其实就唔系好听，即系如果或者听共聚会，其实我啊成日都弹上镜，有时饮完酒之后嘅。咁但系因为我之后 cut 翻，所以大家唔觉。咁我谂住就 系、是， 即系原来系唔使咯，原来系大佬系咪先？ 即系你谂 cut 嗰阵时候咧，就 cut 走佢，其实唔使咯， 真系唔使。点啊，各位啊，就达，你听完啊，即系头先 好多痰咯，咁唔系点啫？我又睇唔到 佢 樣， 唔係好得談，佢係即係佢呢啲係好悲憤，即係覺得，唉，即係大班就咁樣封咪咗咁樣。嗱，即係咧聽翻嗰段究竟佢講啲，嗱首先啊揾咗一段聲帶啦，咁點解我即係我講緊第二幅圖，即係或者第二個 status 一個通告嚟嘅。咁我都係好精彩嘅時候，我都想讀多次。咁佢就話聽眾人數高達50萬，咁自己有同埋用户就只佔2.5%， 係咪？只有50萬冇聽大班嘅， 唔係人數有50萬有聽佢，係啦， 即係全香港700多萬嘅，即係50萬冇人， 係唔係？即係得12000，即係得個10000人咁樣啦。咁啊，主持人有諸多要求，難以管理。 呢一樣嘢肯定係傑斯啦， 我覺得係。 系咧， 不嬲都冇呢咁嘅事。 幾時錄就幾時錄， 冇多理由啦。 讓路， 我就諗 大曬啊！ 我都覺得有幾個主持人特別諸多要求，難以管理。探長啦，可能係探長啦，金英啦， 嗱、 啊、 呢、 這 個唔敢講。 宇文啦， 呢、 這 個唔敢講啊，呢、這個都。 陶君衡啦。 呢、 這 個啊， 周博賢咧， 周博賢啦， 係咪 食得花生糕啊？係，即係呢幾個咁啊，難以管理，大班意興難山，再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受打壓，傳媒人一再被襲，政治氣氛低迷，感到就係、是、 我覺得後面嗰啲全部都唔使睇啊，淨係睇啊主持人諸多要求呢一樣嘢先至係重點啊嘛。 我都覺得係， 咪咯， 咁啊全面封咪就交由何國輝啊， 由開台至今，即係由開台。 開始已經係出現咗好多 主持人啦， 係啦、啊，主持人嘅調動啦，主持人嘅講三講即係講三講四啦， 咪係咯， 跟住又要衝入，又要衝入去個 錄音室嗰度 啦，突然封煙入去啦，係咪先？ 邊個突然封煙啊？大班佬， 大班封煙入啦， 同佢講啦，啱唔啱先？喂，大佬唔攰㗎，日日聽住網聽住自己個台發生啲乜嘢，啱唔啱先？攰㗎嘛，梗係意興難山啦，啱唔啱先？ 冇錯。 喂，大佬，我好同情佢嘅喎，呢一樣嘢又係咪？ 嗱，首先我覺得咧就有幾樣嘢，我即係等先之後你就話政治氣氛低迷，傳媒人啦自論自由就都唔係新鮮事啦，係嘛？ 哦，呢度唔係。 嗱，即係嗰次 DBC 嘅時候咧，嗱佢都係類似咁嘅台詞喎，即係都係政治氣氛低迷啊，新聞自由，所以佢哋要繼續出嚟抗爭，但今次係退下火線喎，點解咧？ 都話咯，都係前面嗰句咯，主持人嘅問題咯。 係。 大佬個個都天王巨星嚟㗎，性格巨星咁點啫？個個都有自己嘅性格，啱唔啱先啊？跟住咪你講我一句，佢講我一句咁樣，喂，大佬。啊！大班要做和事佬嘅係好辛苦㗎、哦。 第二個呢我覺得呢就是、 大班唔係丙人嘅咩？ 係囉。 喂大佬佢而家佢喺前面就丙啫，喺後面呵返你唔知㗎嘛。 真會啊，即係陳景輝嗰啲係 咪講呢啲。 第二個呢我覺得佢就話佢好慨嘆，佢就話有50万聽眾得 2.5% 咗喎。即係佢屌啲佢搞錯啊！屌你得 2.5% 做自己有，咁我覺得其實好簡單啫。 冇理由㗎，你咪4.2%個啦咁樣啊。 咁你淨係 4.2%啦咁啊。 你淨係自己有聽咪得咯，今日100%咯。 都唔使你報翻細啲50万人改翻做 1万人咯，2万人咯， 係咯，唔係1万3千人咯，咁你咪有1.25万人， 係咯， 咪90%做自己， 或者你改做4200人咁樣都得。 你要百分比啫嘛， 係 啊，點啊 ，Sherry， 你聽完頭先，你有冇好感動啊？ 我以為我自己去咗要安息禮拜，我叫想耷低頭祈禱啊， 真係想祈禱係嘛？ 係啊，我真係覺得要祈禱啊。 唉，咁樣好啦。咁啊出完呢個之後咧，咁啊大哇，真係哇，原來堅㗎喎，唔係愚人節喎，咁樣 OK。咁啊嗰晚咧就4月1日啦，咁啊大家繼續好傳揚啦咁樣。好啦， 其實連嗰啲主持都係愚人節嚟嘅啫，俾人哋玩，俾一大班玩咗一下。 黃國棟就應該俾佢玩咗，應該俾佢過咗棟咯，我覺得。係 啊。 係啦，咁啊即係見到佢都係好傷心啦，係咪先咁樣？即係覺得唉， 真情 流露，係我哋都係。予以重視嘅，好啦，咁啊嗱，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講過啦，即係呢個黃洋達開咗呢個一戰嘅粵語政治之後咧，同埋即兼大香港早晨咧，佢哋面對呢啲咁樣嘅時事話題咧，就真係可以好快地就可以喺節目度講啦。 係啦， 咁嗱呢單嘢咧風波嗱比起之前嘅對比翻之前嘅人網嗰個事件咧，一個幾大嘅分別就是、第一，上次主要兩牽涉雖然啊三個台啦 ，OK， 咁但係可以話兩支旗幟啦，一個係雙黃啦，一個就係蕭生啦 ，OK。但係今次咧，嗱牽涉就係三面旗幟四個台，哇！嗰個網絡嗰種熱鬧嘅，即係大家同埋你諗下，主流媒體有報道呢樣嘢啦 ，OK。就陣間我會播大班點樣講啦 ，OK。係啦，但係記住啦，係大班封咗麥之後點樣講嘅 ，OK。咁然後咧，黃洋達當然有講啦。黃毓民又有講啦，咁當然唔少得我哋仲有其他嘅網台，譬如咁我哋蕭生當日蕭生又有講啦，咁其他啲其他嘅台都係仲有大台嘅花生台，當然都有講啦，因為陶君衡都有關係啦。咁我哋網點守尾門講網台事又要講啦，係咪先？哇！即係你諗下，即係所以我就話呢個好振奮啊！我覺得呢單嘢。 怕唔怕啲聽眾悶咧？ 唔悶，悶悶，聽眾悶，睇唔悶，點會悶？大班封咪喎，大班封愚人節封咪，然後又繼續講嘢，呢單嘢都已經唔精彩啦，係咪先？所以嗱，我哋繼續嗱，即係事不宜遲。 佢封人哋個咪啊！咩？大班封人咪咁樣。 哦，封迷迷啊！你知佢想 封人咪。 哦 ，OK。嗱， 會唔會咧？ 今次講埋4月1日，仲有啲咩節目提及過咧？當然就粵語政治啦。第79集，咁啊大班嗱呢集咧又值得聽嘅，就大咁啊題目就叫大班因財失意 ，OK？ 括弧因財失意啊。主持咁啊又達啦 ，OK？ 堅哥啦、柏洋啦咁樣，最4月1日嘅。嗱呢集裏邊咧都幾網電喎個風格，點解咧？佢截錄咗 嗱，你又唔好講人哋話好網點，一陣間人哋又話啊，你抽我哋水， 哎呀，係喎，唔好意思啊， sorry 嗱， 佢哋有佢哋自己風格。 首先咧講咗咧，大班咧喺12點就有個真情對話嘅 ，OK， 咁咧主要咧就同阿 Morris 啦 ，OK， 咁啊講翻嚇佢大班嘅心路歷程 啦，就諗白啦， 就諗白啦咁樣好。 即係佢由細到大嘅心路歷程。 冇 咁好長嘅喎。 所以唔係，淨係主要係 1988年開始放麥。 OK， 咁咧嗱，即係然後黃楊達咧喺個呢個粵語政治裏邊咧就 cut 咗佢三截錄咗佢三段嘅節目。咁你三段嘅節目裏面呢就講緊幾樣嘢嘅，包括呢就係講緊譬如話呢個大班點樣睇譬如平肥好禮啦 ,ok, 咁然後大班點樣去講佢啲主持啦，咁、啊、然後呢就阿黃達再出評論嘅。咁達呢呢集裏面呢主要嘅通呢就係真係覺得就唉，即係覺得大班點解咁樣啊，咁唏噓啊，係咪你都一代叱咤風雲喎、啊。咁啊輕輕聽下黃大點樣講，然後返嚟我哋再傾下。 成件事就完全係人網事件嘅翻版。知唔知咩叫人網事件嘅翻版？即係而家大班做嘅嘢同老蕭做嘅嘢係一樣。係一樣嘅。就係話俾你聽，我仆街啦你科水啦咁樣。咁啊老蕭當日就唔係拗科水啦，老蕭當日就執咗個台。然之後拗關注係嘛？拗關注，然之後咧就拗同情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同情佢，就踢高走捉踢走捉猛咁撚樣。咁大班直接啲，大班直接啲咁樣。喂，有人喺度貨金咁撚快反應嘅，大班收皮啲啊，白收檔捉熱血時報一台獨大咁樣188唔好嘅一台獨大，我完全唔希望一台獨大，我完全係希望 D100 可以繼續營運係嘛？營運得好地，亦都唔想去縮皮。嗱，件事同大同呢個咁樣嘅人網事件好撚似。因為咧人網事件咧就係話就話執笠，其實係縮皮啫嘛，即係個台冇乜人聽，咁咪縮皮咯，收咯，收細嘅規模咯。咁大班嗰個台 D100 使咗好撚多錢噶嘛，咁咪又係縮皮咯。即係其實咧，成個乜撚嘅真情對話，最主要就話俾人聽就係話，喂，咁樣唔得啊，乜咁樣嗱。其實最主要具體嘅宣佈幾樣嘢，其實冇講過封麥嘅。最主要具體嘅宣佈幾樣嘢，第一就係4月1日開始咧，佢嗰邊主持咧就會減薪。減人工咁樣，咁喺我哋呢邊唔存在呢問題啦，因為你嘅人工唔係我出噶嘛，係聽眾出俾你噶嘛咁樣，啊聽眾減你人工定加你人工係聽眾決定啦，又或者你自己嘅表現決定啦，所以你今日揦住呢個道具，好好咁樣發揮啦嚇，咁樣咧好啦，咁啊減薪，咁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話嗱，去到呢個咁樣嘅5月咧，如果收唔夠唔知幾多萬呢個咁樣嘅自己有咧，咁啊。 就係 唔記得咗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去到唔夠嗰個自己有嗰個數嘅話咧，咁原本就話有呢個咁樣嘅有個免費嘅台，唔記得咗叫咩台啦，唔知大聲台定大乜台咁樣，就可能都冇埋啦，就淨係做收費台啦咁樣，咁連風波你啲茶杯咧，一係咧就冇得免費聽，一係咧就直頭接咗佢咁樣樣嘅咁樣，咁呢個就係佢所謂嘅風麥啦 ，OK， 好啦，咁呢個就其實嗰件事好簡單係咪先？即係只不過借愚人節，成條橋有簡單，只不過借愚人節。然之後咧，就諗住出個嚇咁、樣嘅嘢嚇，半真半假之間，咁啊吸引大家關注，咁然之後咧就吹雞入曬嚟聽佢講嘢，咁跟住咧佢啊流露啲感情啊嗰啲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呼籲多啲人咧嚟科水，咁啊俾錢佢營運咁樣 ，as 一個 marketing 冇問題嘅。冇問題嘅，雖然呢條橋咧喺老蕭做，即係唔知係咪有啲人咧去到某一個階段就開始做呢啲，其實呢啲咁嘅橋唔 work 噶啦已經。 好，黃楊達咧就話呢條橋咧。是同人網嗰時一樣喎， 差唔多。 跟住佢就話同阿人網一樣咧，就即係話唔夠水咁樣，點樣就話之後可能有之後縮皮咁樣。我太憤怒啦！佢竟然咁樣去詆毀蕭生，蕭生係為公義噶嘛，佢係以應難山噶嘛，佢因為你黃楊達話同佢宣戰啊嘛。搞錯啊咁樣，我好興啊，我覺得。 點解你好興就笑？ 我好興啊！ 咪為公義唔係阿大班咩？阿蕭生係為民主自由嘛？ sorry， 撈亂咗。總之係啦，唔係，所以咁樣我覺得黃達咁樣係好唔啱。我係真係， 我覺得係唔啱，應該譴責佢。 我好譴責佢啊！係啦，咁仲有嗱，咁啊即係 會列為不友善呢個 unfair 咯，又 unfair 咗係喎，唔緊要啦。好咁啊嗱，即係主要咁啊，大家聽翻嗰集啦。其實兩節佢之前都截錄咗，即係頭先所講截錄咗阿大班嘅幾段説話嘅。OK， 係。咁當中我有同埋第二個有趣點，我想分享一下咧咁樣。咁啊，黃達就話啦。啊！即係大班呢啲咁樣嘅第一就點解大班因為大班講好多自己主持嘅嘢嚇，即係包括話佢點樣同阿游清源啦嚇，即係好似話游清源點樣成日游清源咧成日都喺個節目度宣傳呢個白五二嚇，咁咧就啊即係覺得游清源就着數 ，OK 咁俾個平台去宣傳，咁仲有咧就係啲人咧就上嚟捐錢咧就有一嚿捐俾白五二嘅，有幾張凳裏邊有張凳咧都係捐俾白五二嘅。 OK， 咁、哦、但佢冇所謂，大班係冇所謂嘅、哦。OK， 咁啊，黃達就調侃佢啦，就話怨毒呢啲咁樣。OK， 係、哦、啦，咁啊， 呢啲叫恩主心態， 係恩主心態咁樣。咁啊，然後就話即係跟住咧，仲有講肥好禮。OK， 咁啊，即係黃楊達講大班講肥好禮。咁呢就係話喂肥佬禮啊，即係而家即係之前都係好多謝佢幫手，咁但係之後又冷處理佢哋喎，又唔報道佢哋喎，咁所以 點解呢，點解要冷處佢， 唔係大，因為大班嗱、啊、即係跟住節目大班覺得蘋果是佢哋做一個敵人 吓、啊 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竞、哦、争对手， 系因为都系网络媒体嘛，都系大啊嘛，一个大班，嗯、一个就系、是、啊苹果，都系大啦，呢就系都系大亨啦，系、嗯、咪大亨大班、嗯、都系大啦 ，OK， 即系大嚟大去啦， 大大去啦， 今次就大到， 咁唔系我好奇，我得意嘅，即系我即系听翻咧，黄达讲佢就话，嗱你谂下即系一个譬如咪网台主持，成日去讲肥佬礼，讲啲传媒嘅不是，咁啊然后又成日讲就话佢怨毒咁啊，咁熟口面嘅咧。 咦教主喎、 哦。係啦係啦，似曾相識咁樣喎。 咩似曾相識啊，唔在識。似曾相識。 不係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好好有趣。所以我覺得呢個網台嘅 三大戀人㗎嘛。 網台嘅三大偉人。 係啦。 網台三大偉人。 撚人唔係粗口嚟嘅，撚快人咁解嘅。 係。 咁黃毓民喺最新嗰一集呢個毓民踩場解釋撚人嗰兩個字點解。 係咩？ 係。 你幾個 cut 翻我未人太溫唔切需要 ,ok。咁主要係咁樣啦。大家有冇補充？ 冇啦。 冇 啦。我驚俾人哋過一棟。 咁係。好。 喂突然間佢話其實我呢個4月1號個 post 其實係玩你哋嘅。咁、 哦、 就玩完啦，全部推翻晒。 其實我以為阿 Kelvin 今日呢集節目你會封麥，跟然後喺度屌鳩啲主持。 封麥係要好有份量嗰啲人先可以做嘅。 唔係冇份量都封過麥㗎。 我哋封麥好簡單。 佢呢佢呢句説話就啱啦。 係。 好似42咁樣，有咩價值去封麥啫？冇㗎，啱唔啱先？ 唔係講一次。佢唔做節目，我封佢唔到麥咯，你明唔明啊？ 佢自己收皮啊嘛，呢啲叫。 佢唔係收皮，佢係。搞唔搞一集啦，咁样好休息一阵，第二节翻嚟继续大班蜂蜜嘅大考课程。 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魔杖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4.1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